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搞定 AB 测试。AB 测试是用两组及以上随机分配的数量相似的样本进行对比。如果实验组和对比组的实验结果相比，在目标指标上具有统计显著性，那就可以说明实验组的功能可以导致你想要的结果，从而帮你验证假设或者做出产品决定。小到一个按钮用红色好还是用黑色好，大到有没有朋友圈这个功能对微信日活数的影响，都可以通过 AB 测试来解决。你可能会认为 AB 测试很简单啊，只需要对比一个功能添加前后的指标变化，我就可以进行 AB 测试。但是错误往往隐藏在你认为最不容易出错的地方，因此如果你想最大程度地发挥 AB 测试的作用，你就需要绕过一些坑。那么今天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结合我在硅谷做产品。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品经理的经验帮你绕过这些坑。你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进行 AB 测试前，你需要明确要测什么、如何测的问题。无论采用哪种测试方法，你都必须在产品测试前弄清楚要测试什么、如何测。这就要求你在设计产品时要先从问题出发做出假设。比如你可能会说，微信中加好友这个按钮不好找，导致用户加好友的次数不够。我认为把这个按钮从屏幕上方改到下方，可以让体验更顺畅，以增加用户加好友的次数。这时你已经明确了需要测试什么、如何测以及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的问题，那接下来就可以进行 AB 测试了。通过对比加好友这个按钮在屏幕上方和下方时用户使用次数的数据指标，来验证你观点的正确性。如果把这个按钮改到屏幕下方后，用户使用频率增加了，那就可以说明这样的改动达到了目的。但是如果你还不能100%清楚你要改变的是什么、提高的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指标来衡量，那么 AB 测试并不适合你。你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验证因果性的唯一途径是 AB 测试。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相关性和因果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果性是指因为有 X 才会有 Y， 比如因为用户没有内容可以看，所以他们流失了。而相关性是指 X 变化会导致 Y 变化，但是不能明确 Y 的变化是由 X 的变化引起的。比如你发现没有内容可以看的用户流失的比例更高，但是你不能确定是因为没有内容可以看所以他们才流失的。下面我就通过一个实例给你讲解一下 AB 测试是如何验证因果性的。我们做了一款 APP， 数据显示启用了隐私设置的用户中活跃用户的比例比较高，单单这个数据只能说明用户活跃程度和隐私设置功能具有相关性，而不能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里的相关性是指启用隐私设置功能的更可能是活跃用户，而不能确定说隐私设置功能可以提升用户的活跃程度。而因果性就是明确了用户开启隐私设置功能后就可以提升他们的活跃程度。你可能会问，这个因果关系是怎么形成的？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用户启用了隐私设置功能后，他们可以控制谁能看到他们的内容，而不用再担心被不相关的人看到，所以他们会更放心、更大胆地发新内容，也就变得更活跃了。那如何通过 AB 测试验证用户活跃程度和隐私设置功能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呢？你可以这样设计实验，实验组用户可以使用隐私设置的功能，而对照组用户无法使用这个功能，其他的实验条件完全一致。结果 AB 测试显示，隐私设置并不能提升用户活跃程度，二者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而活跃用户启用隐私设置的比例比较高，原因竟是因为这个按钮不好找。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你没有进行 AB 测试，而草率地下决定把隐私设置的按钮做得非常大，鼓励更多用户启用隐私设置以提升他们的活跃程度，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改设计、重新开发，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如果 AB 测试的结果证明用户活跃程度和隐私设置有因果关系，那么你就可以很自信地把 隐私设置的功能设计的尽可能的显眼，以提升用户活跃度指标。通过这个例子，我想告诉你，某些功能的优化可能需要整个产品团队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去改设计、重新开发，但是优化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先进行 AB 测试，验证这个功能的优化与指标的提升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在我看来，这就是 AB 测试的魔力，它可以帮助你做出科学合理的产品决定。第三，你必须明确到底需不需要 AB 测试。AB 测试适用的场景是，你的产品功能有多种选择，而你需要通过数据做出选择，这也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功能上线前都要经过 AB 测试。现在我就跟你分享两种不适合 AB 测试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无论新功能上线后的数据怎么样，都要发布这个新功能。这时你要做的是如何优化用户体验，而完全没有必要进行 AB 测试。比如一些功能是法律规定的，或者是属于公司策略性的，这些功能无论如何都要发布。第二种情况是，样本数量太少，不能通过 AB 测试得出合理科学的结论。比如你要测试某个按钮的颜色设置为红色、绿色、蓝色还是紫色的效果好，那么进行 AB 测试时，你就需要至少四组对比实验，而且要确保每一组实验都有足够的样本数量来保证对比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如果这个按钮一共才20个人用，每组只有5个用户，那么得出的实验结果必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你无法根据这个实验数据做出科学的结论。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要通过 AB 测试做产品决定，那你就必须增加样本数量。那么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实验样本规模才可以进行 AB 测试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往往取决于你的产品实验组和对比组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比如 Facebook 的朋友圈，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流产品，如果增加一个新功能可以让日活数增加 1%， 那这个功能就是巨大的成功。这时 AB 测试需要的样本数量就非常大，才能保证这 1% 的进步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不是误差。但是很多创业公司，他们的产品思路还没有定型，产品功能千变万化，有时一个新功能的发布可能将产品指标提升 100%。 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那么多的样本数量，你也可以肯定这个新功能可以给产品指标带来质的飞跃。第四，你要综合考虑短期数据和长期数据。如果微信的摇一摇突然出现在了微信开启页面里，那我可以肯定摇一摇功能的用户使用量会直线上升。这时设置一个 AB 测试，实验组的摇一摇设置在微信开启页面，而对照组的摇一摇依然保留在发现页面。短期内肯定是实验组的数据更好看，但是如果你根据前两天的数据就直接得出摇一摇在微信开启页面的效果会更高的结论，那我会觉得你这个产品经理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意识到新功能的短期新鲜感和长期的生态系统影响。微信开启页面突然出现摇一摇的功能，用户使用数据会因为刚开始的新鲜感而非常好看，用户这时正在镜头上，但是这个好看的数据可以延续吗？在我看来，并不是每一个新功能或者产品都可以延续这样的势头。大部分产品的新鲜感只能持续一个星期，最多一个月。新鲜感的尽头过后，产品的数据会直线下降，可以说是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再也提不上来了。很多产品经理就是踩了这个坑，因为前几天好看的数据过早地下了结论，最终产品发布后的表现远不如预期的好。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判断一个功能是不是值得发布时，你应该等至少一个星期，短期的新鲜感褪去后再衡量是否值得发布。另外，如果你通过 AB 测试的结果决定要发布这个产品，我还建议你应该留一个长期的对比实验组，比如 1% 的用户无法使用新产品，来观察这个产品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并适时做出调整。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 Instagram 要增加一个给好友点超级赞的功能，目的是提高用户分享的频率。刚开始用户的活跃程度确实提高了，因为有了超级赞，他们发新鲜事儿倍儿有精神，分享数量大幅度提升，短期数据棒极了。但从长期来看，增加了超级赞的功能后，用户会因为只是得到了赞而没有获得超级赞而感觉自尊心受损，最终不愿意也不敢分享了。所以从长期来看是数据下降了。接下来我给你提炼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跟你分享了 AB 测试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你要弄清楚要测的是什么，并且要100%清楚可以用什么指标衡量两组实验的区别。其次，验证因果性的唯一途径是 AB 测试。再次，要判断是不是需要 AB 测试，如果每一组的样本数量不够，或者这个功能无论如何都要发布，那么 AB 测试并不是最好的方式。最后，A/B 测试需要考虑短期新鲜感和长期的生态系统影响。你可以保留一个长期的对比组，这样可以在产品发布之后也有较长的 A/B 测试时间，从而观察产品的长期表现，适时做出决定。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产品的短期数据很好看，而长期数据却不好看呢？出现这个问题后，负责的产品经理是怎么处理的？